仲喺度听火烧万世桥？你送唔送打你啊嗱？ 我阿爸都未够胆打我啊！我要听动漫嘅资讯，梗系要听火烧万世桥啦！我系高达， 唔系，我系梁明忠。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第二节翻到嚟啊！大家有冇搭过 Uber？ 有， 我冇啊！我真系好中意呢啲反应，即系横跨成个网台界，即系我觉得系呢个节目先系咁特别嘅啫。 咁啊，特别啊！ 好有默契咯，真系我觉得呢啲嘢吓撞得好好 听。 冇 啊！ 你冇 啊？我冇啊！冇搭过。 我有啊！ 点 一次 咁 大把？ 你搭边只系 Uber Test 定系 Uber？ Uber 咯，私家车咯。 哦，哇！喂，过嚟过嚟过嚟睇下 Uber Black 嘅。 唔系，嗰次我去完饮，跟住就。 哇！你老细啊！ 啱啱头先讲，啱啱头先讲完佢啦，而家真系好惊。 小心啲， 今日我老细去开会啊！啊 ，sorry， 我哋讲翻先。咁去旺角攞豪方饮，饮完之后咧，唔知即系嗰台人咧就讲开 Uber， 就即刻 download 只 app 试下。 唔系，我其实我不嬲嗰时，诶，我都话嗰时喺萧太食饭，咁啊欧阳医生咧就哇大力谷啊，就你快啲即刻啦，跟住我话唔识得。點樣申請？跟住佢誒攞點啊？你咁啊幫阿蕭太又整啦，幫我又整啦，咁啊入曬 credit card， 即係搞亂曬啊！ 唔使整啦， 唔係佢有時咧，因為佢司機放假，嚇咁佢就想搭咯。咁因為咧，歐陽呢件啲咁大谷咧，就係佢推銷一個人咧，就係$100翻嚟噶嘛，係咪啊？ 我唔知啊。 嗰陣時去 promo 係， 跟住 promo， 佢嗰陣時入佢個曲，咁佢就哇即刻收到$100咯。跟住蕭太就俾咗$100 coupon 俾佢，我即刻 download 就$100俾佢咁咯。 哦， 咁我跟住咧，我就即刻都嗰晚都有嘅，因为嗰日都倾到成点几钟，咁啊打去咁啊试啦，好得意嘅，佢就可以即刻话俾你听你个 area 附近咧有啲咩车，你有冇睇过噶？ 我知系， 即系个车系喐嚟喐去噶， 大家知系咩？ 即系 real time 嘅车嗰个 系啦，咁佢咧就有个 estimate 嘅 fare 噶嘛，我帮我 click 咧就170几蚊，但我平时搭85折的咧。就$100 就翻到去啦， 就翻到去啦。咁於是我就打消咗呢個 Uber 嘅念頭咯。咁點知你唔知上個月啫嘛？啊咁去飲就講開啦。咁原來，我用咗$100，因為我唔知第一次搭咧，原來 有 $100 嘅 都係。 咁就所以你咧就 喂咁咪試咯，係咪先？咁原來後屘都係搭就係$75就翻到屋企啦。哇！咁佢一落去我一落去咧，佢係一個 Mini Cooper 嚟嘅，但係大即係最大嗰只啊！ 即係大我有嗰只四門嗰只，係啦係啦係啦。 我唔知係咩啦，大嘅嗰只啦嚇。哇！跟住司機咧就哇喺嗰啲鞋好尖嗰啲咧，即係好型嗰啲啊， 好似 B 哥嗰啲啊嘛。 佢係不斷打俾你嘅。就 Donna， 我車嚟緊㗎，唔好意思啊，有少少失啊咩嘅，一路好好啊，係咁打係咁打，咁跟住嚟到啦，咁啊落出就落嚟掹雞翼啦，即係開嗰個車門啦。啊，你需唔需要飲啲水先啊？ 要樽水俾你夠得意㗎，係啊， 冇啊，我快啲翻屋企啦， 快啲翻屋企啦， 咁啦，咁上咯，跟住就話啊個冷氣啱唔啱啊？即係坐得舒唔舒服啊？哇！跟住問你好多好多嘢咯，同埋個車好新㗎，完全係。跟住落車又係即刻落車快過你，同你開又係掹雞翼。 係啊。 跟住就話慢慢行啦，登啊咁樣，即係 幾開心喎！ 即係好窩心嘅成個旅程。 同的士佬真係完全唔同㗎。係 啊，其實佢唔知點樣行錯咗個單位。 仆街的士佬，屌 錯 單位成。 係咯，佢直頭都話：唔好意思啊，登啊，我咧應該係褪錯咗一個單位轉啊。不過唔緊要，我而家即刻同你兜翻轉頭咧，喺第三個街口咧，我會再即係好 detail 同你講發生緊乜嘢事㗎。係 啊，好鬼好啊呢啲， 所以 好 nice 㗎。 所以 啊，好鬼的士，但係一上去嗬，哎呀真係 的士又老想啲位又唔好坐。 哇！佢啲彈弓 硬行， 佢啲彈弓出嚟吉你攞 頂佢。我上個星期，放假喺觀塘搭。的士就我快搭地鐵啦，趕時間就搭的士去彩虹村嗰邊。咁就本來就喺觀塘上車，應該係行翻觀塘道落去就好快到啦。但應該的士都行咗上邊順安順利村嗰邊兜兜兜兜60-70蚊出嚟打，頂佢個肺。 咁你唔鬧佢？ 算啦，行咗上去见佢，唉，费事烦呢，就饿嚟去饿嚟去饿咗，我差唔多十几二十分钟先去到。佢哋车头系咁嘅私人司机真系啊， 出最 系啊， 同埋我又最怕啲搭唔接的咧，打七个电话一齐喺前面咧，哎，我真系可唔可以专 少？唔系而家少咗啦，喂，而家真系少咗啦，而家真系少咗， 梗系唔系少啦， 你冇叫啫， 唔系因为咧，我咧譬如我其实我就好少 call， 因为我自己有揸啦， 嗯， 我有时日头会 call 嘅，日头会容易 call 到嘅，夜晚咧，其实咧难噶，尤其是譬如你去到可能十一点到可能点零钟咧，我真系试过几次都 call 唔到车，因为太可能少人做嘅八折的嗰啲。 唔系，基本上你可能路程短咧，佢又唔稀。 唔系、啊，我都长过，譬如我系将军澳过海去到铜锣湾啊，去到鲗鱼涌咁样噶咯。 几钱埋单？ 如果搭八折的都要120蚊噶，120几到130蚊嘅差唔多。即系佢，即系等于平，唔系，其实咧佢依家两条隧道啊嘛。如果咁样过海就东。 将军澳隧道 同将军澳嘛，咁其实如果你计翻咪即系等于唔使收隧道费咁上下咯，即 系 免停隧 道费 啫嘛，即系八折的咁上下咧。但系佢因为加价啊嘛，的士又系啊。 咁我就有一排咧，冇揸车咧，就久唔久翻外家食饭嘅时候咧，就会搭的士嘅。咁但系老实讲，八五折的我真系 call 惯嘅，即系佢系噏得出一听电话 啊， 至少你三分钟。 因为佢哋会 save 咗你嗰个名同埋咩噶嘛，我都有，譬如我有 佢噏得出你路程嘅 ，call 到都知，譬如话 我知你边度上车咯， 上车个位哦，今次边度啊，喺边度去边度啊，今次咁样咁话啊，今次系咪边度翻边度啊，又系咁样嘅。系啊，咁样咯。 咁但系老实讲，即系因为我最主要都系懒，唔想熬车咯。咁唔揸车就唯有搭的士啦。咁所以咧，其实你话佢服务好唔好咧？咁起码就冇兜路咯。咁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好似揸到 Uber 咁啊？话啲司机好殷勤。 我最想试下，如果真系坐咧 Uber 嗰啲靓车，听我啲同事试过咧坐即系坐 Benz Tesla 系啊 几好喎、 啊！ 哇，真系想睇下架车都好大佬。 唔系，我真系有啲冲动。 宝马就未坐过，好似 上个礼拜啊。我啊觉得阿快必就聪明啊，系咪要抗争啊，要加入个群众当中。 佢入唔到啊， 佢入唔到啊，去到三门啦，装修啊，内务。 佢起码有做呢件事啊，唔系，但系我真系咧，我有少少有冲动咧，喂，我真系想做一次，睇下究竟系即系做一个司机系啲，即系个感觉系点样样。因为嗱，你做司机咧，你又唔知会唔会车正个靓女啊嘛。 哦， 即系可能真系有个妹妹吓。 但都唔得嘅，屌你都系咩啫？你都搞啊！你都搞咁多人哋嘅，你都起呢啲嘢。 唔系， 我同事啊真系试过，佢咧系Uber van 嘅，佢就系啊，佢啊真系做过咯。佢有 van 仔牌，屋企唔知佢阿哥嚟睇到个 van 仔，咁佢啊载咗，佢真系试过车货嘅，佢帮人送货嘅。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你啊觉得即系而家政府咁高调咁打击 Uber 咧？但系今日好似风向转咗，系嘛？啲高官又觉得唔系，你话佢哋都系支持 Uber， 即系只系一个法律规范用。 我谈阿谭咪阿朱姐系咪啊？ 你要废话。 话先你 Uber 定 Uber 咁啊？即唔违法就得。 咁 但 系佢讲违唔违法，系咪真系鼓励大家去攞个所谓叫出租车许可？ 好难攞 嘅，嗰、那个呢啲高官废话嚟，呢啲去取悦啲政客啲 lift service 嗰啲，你真系做嗰阵时，屌啲嗰啲的士车主出嚟封咗你政总，真系占领啦嗰阵时。 但系屌唔系，即系而家话谭慧珠好似好似啲生意系涉及到的士牌照，即的士车嗰啲咩 call 台啊，嗰啲咁即的士车行噶。 唔系好耐嘅，谭慧珠唔系佢自己做，屋企做啫嘛。咁啊，头去主持呢啲，即系 屋企做同佢做。 唔系，喂，佢都几廿岁啦，佢俾人踢爆成30年前喎，大佬，佢嗰时几十岁，三四十岁，而家六七十岁。 唔系，你话我话政府即系为谭慧珠一个人嘅利益而辩护成个业界咧，我唔好相信。咁但系就问题就系，我始终都觉得政府系唔会非法任何颠覆呢个建制嘅所有新科技啊、新 service 啊嗰啲咁嘢咯。即系好似每一样嘢咧，推出之前都要即系协调下业界，协调下而家既得利益者先。咁其实到老实讲，屌，即系唔使协调啦，系嘛？即系而家要你赚到嘅钱分一部分俾我，甚至乎你去黑食，我去搵钱，咁你话得唔得？即系问题就系话，大家好似用紧唔同嘅尺去度紧唔同嘅人咁啊嘛，即系你唔系香港好似话制造一个公平嘅环境啊，公开环境俾人竞争咁嘅，即系我系想问一样嘢啫，系咪的士牌系唔可以发多发少？而家的士牌系咪冚唪唥非法晒，系咪所有的士牌车主？ 你话即系发牌啊？ 唔系发牌，佢唔系唔嗱发牌嗰样嘢，佢好多年冇发啦。 系啊， 所以600万一个牌咯， 700几啊， 700几啊， 唔系你嗱呢样嘢系另一呢样嘢系好个问题，唔系同 Uber 就无关嘅。 当然啦，系 你系个交通政策问题啊嘛，你系咪要几样嘢啊嘛？你政府之前出嗰、那个成个运输政策，跟住就铁路发展策略研究嗰个咧，其实系已经系讲紧就话咧，主要系要做铁路。你所有其他交通工具咧，都係輔助性質，包括巴士、小巴都係啊嘛。 我 的士咧就更加係啦、啊，因為你的士係載得人少嘛。啊、即係如果佢係用一個所謂道路使用，或者環保嘅嚟睇嘅話咧，你的士係咪再發牌嘅話咧，我諗佢真係唔會諗，唔會真係上台度傾呢樣嘢嘅。佢反而就會話哦，發展曬鐵路啦，佢巴士都冇得揾食啦，小巴啲做曬輔助啦，咁其實。如果咁样讲嘅话，你系咪咁样去倾斜晒落一个铁路嘅集体运输系统度系咪最好咧？对香港人嚟讲，即系呢样嘢就讲咗先啦。的士嗰啲其实你有少少而家大家我哋喺度倾紧啲人咧，就觉得紧要啫，因为我同你就所谓俾啲钱搭车啫。但系其实对好多人嚟讲，以前啊，即系我哋阿爸阿妈年代，的士系奢侈品嚟噶嘛。即系 系 咪先？真即 系 而家你仲可以谂话，喂，你 Uber 都系贵少少啫，个系咪先嗰样？即系呢样嘢，你问我政府系咪应该优先到咁必须要系而家即刻去做咧？肯定唔系啦，系咪先讲真？你话发的士牌，发唔发的士牌一样嘢，咁又系搞掂咗一个问题先啦。你成个交通政策系点样要做先？你系集体运输铁路优先？连老想而家连巴士都冇得做噶。你问新鸿基啊，你问新世界啊，佢哋都屌政府噶，喂！你呢啲铁路完全同啲巴士线系重复嘅，屯门、元朗出九龙唔使做啦。以前系搵好多钱噶嘛，过海线更加弥敦道线更加唔使讲啦，系咪先？讲真，马铁当然知噶啦，马鞍山出沙田而家冇人搭巴士噶喎，大佬。我见啲区员喺度争成，都仲要喺度争取紧啲保留咩巴士线，我哋同啲人讲你哋黐线啦，九巴都做唔住，点会同你保留啲咧戆居？ 喂，咁但系老实讲，点解你会选择？ 唔系好多人搭噶，只有做翻工。 好系啊，点解？因为 唔系因为就点对点啊嘛。 咪去到我个尾站咧，企嘅。 唔系因为所以咧，就如果咁样讲嘅话咧，你而家就如果你一去到呢啲。呢、这个地方咧，即系你话我咩都好啦，即系乱噏都好啦、其实你系讲个交通政策问题啊嘛，唔系讲你的士政策，即系交通政策入边一样嘢啫嘛，系咪先？系啊，即系咁样咯。咁所以你话系咪发唔发牌一样嘢？咁你问我，如果喺我一个普通人嚟睇，你搞掂其他嘢先啦。有交通政策，系咪先？你唔睇搞的士，住的士有咩问题啫？系咪先？讲真，的士你唔会死噶嘛？的士冇得搭，大佬，佢唔系必需品嚟咩？的士替代品嚟噶嘛？ 你咁讲就好似啊，即系个 priority 唔系喺解决，即系政府系咪需要而家？ 系啊，即系你无啦啦，你班人忽然间。争呢个政府先觉得政府压迫紧 Uber 啫嘛 ，Uber 边度惊压迫啫？我 Uber 未惊过添啦。喂，你咩 Uber 几钱啊？全世界几亿？ 几亿啊？几多亿啊？ 几亿啊，大佬？喂 ，Uber 要打官司，你成香港人 百亿啊，$50 billion。 喂，点解就咁讲 ？Uber 惊唔惊？你估惊唔惊同政府打官司？未惊， 未惊过。 同埋而家嗰啲啊 ，Uber 嗰啲所谓攞帮 Uber 啲人啊，老实咁讲，电话出嚟讲下。嗱，我唔怕讲啊，李世民啲人好中意 Uber 噶嘛。喂。你问我有香港有冇人？你估有冇人系会收钱帮 Uber 做 lobbyist 咧？有冇公安公司帮我做呢啲嘢咧？点解世界各地有啲政府要收例咧？美国啊，其他地方会收例咧？咁 Uber 都系一公司嚟噶嘛？系咪先讲真？佢都识搵人同佢 lobby， 佢游说政府，俾压力政府。 香港而家真系好似冇喎，但系 香港有 佢 都唔 佢咯，吓佢咯， 做咗都唔知道。李嘉诚搵人搞掂政府，你唔会知噶啦。 咁系。 你咪阿 Donna 做几多嘢？你哋我哋唔知噶嘛，大佬。 嗰啲 咁啊，更加系啦。 咪系咯，系咪先呢啲嘢？即系大家唔使太同情 Uber 嘅。唔系，即系唔使同情 Uber。我睇 Uber 咁多钱，屌苦我敌国。 但你知唔知我呢个 team 好多人噶？ 喂，佢未惊过。我嗰日睇咗，哇 ！Uber 见到人嚟扫我场，几开心。如果我 Uber 细，掂啊！今次大佬，屌我大佬，我成万律师开工。喂，我如果怼冧你 DOJ， 我成间公司掂啦，大佬，觉得几开心。如果我如果真开心，就震 咯。好多人，即系好多人都过咗去做佢哋呢啲 嘢。唔系你问我咧，佢唔系啊，其实呢样嘢啫嘛。大家讲一样嘢啫嘛。政府点解咁耐都唔喐？佢忽然间先放蛇啫嘛。就一样嘢啊嘛。佢就初头就话，因为冇现金交易，信用卡过数咧，佢唔能够 证明嗰个证明 佢啊嘛。 咁后屘而家就揸 车人翻嚟嘅， 取系啦，而家就话咧取酬载客，你如果冇嗰个载客证咧，你取酬载咧，到唔到个酬咧，唔一定系金钱啊嘛，总之任何形式嘅酬都可以告你噶嘛。最后问题就系一样，其实就是一样嘢，佢除非揾到 Uber 部电脑出嚟，证明 Uber 收钱之后过数俾你，喂，我冇现金俾，我有咩酬啫？ 咁佢咪攞咯？ 咁 Uber 唔会咁俾你攞噶嘛，大佬，同埋你咪咩咯 ？Uber 你告我乜先？你告 Uber 乜先？ 冇保险啊嗰啲啊嘛， 佢证明唔到佢系因为搭咗嗰程车而我俾个车酬。 系啊，有个相反嘅话，我觉得佢系有一个问题，律政司系会告唔到咧，就系咧佢 嗰个发言人嗰晚即刻出嚟话，我哋好有信心可以起诉到佢哋啊嘛。 起诉 咧 个官点样判唔知噶嘛？ 咁啊 系，系咪先？ 警察拉人 系啊，拉人系咁系咯，系咪咯？系咪先？唔系，同埋咧，即系讲开你阿威文，威文你讲得啱嘅，嗰个保险问题，我咧就成日都觉得，因为我同你有揸车啦，有要一定系咁依啲 第三保啊嘛， 一定第三保啦、所以我就觉得咧，任何人包括传媒都好，你喺度推崇被置 Uber 嘅时候，你一定要话俾人知，其实你搭 Uber 嘅风险喺边度。好、简单，或者好简单，譬如有一日我咧就做 Uber 司机，咁、我就接咗阿 Donna 嗰个 call 啦、OK，Uber、okay? 就话咧有保险 cover 我架车嘅、声称 cover 埋佢嘅，系咪先？好啦，咁如果普正常，譬如我揸车，我炒烂人哋嘅车。咁啊 ，cover 到我啦 ，cover 到我 第三保咯， 第三保啲啦，赔翻咩人啦？其实我第三保冇咗嘅咧，我载紧第二个客啊嘛。其实我本身买份第三保系冇效嘅。如果我系保险公司，睬你都傻，仲赔？喂，屌你犯法都赔俾你，一定唔捻赔俾你啦，系咪先？讲真，咁啊 ，Uber cover 我啦。好啦，到最后 Uber 跟唔 cover 个乘客先，冇人知，因为冇事个 case 嘛。如果你问我，如果我系保险公司，你系。非法行为嚟噶嘛？成个系咪先？讲真，你同我买嗰时候我就 cover 啫，你 cam 嗰时候我睬你都傻啦。你谂系咪？如果保险公司一定唔会诉你啲 case 嘅？ 唔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个系咪一个非法行为都要打、 啊？唔系啊，你如果而家根据而家嘅法例，你系非法噶嘛？保险公司佢唔会等你打官司噶嘛？ 哦， 你如果譬如你问我，我真系坐错架车，我坐 Uber， 我坐嗰个 Mini Cooper 炒车嘅话，我追边个？一定冇第三保噶嘛架车，我中意司机啊，司机俾赔咩？帮赔架车俾我。 第三保啫，其实 有第三保系佢撞法 载客啊 嘛，系啦。 咪而家就系要 prove 到佢系咪非法载客咯？ 唔系保险公司 真 唔会赔钱， 唔系即系如果外保险公司要赔嗰、那个，如果作为保险公司啊，我就死人都话你 系 非法啦。 系啦，咁跟住你又同保你 系啊， 你会唔会同保你会同保险公司打官司啊？ 系啊，因为到最后咧，你就你个乘客，如果你受伤，你死人冧楼，你冚家铲嘅。你就要 cam 但有人講過話，其實係咪應該 globally 即係Uber 自己話，即係自己買一份保險係即係為個乘客。 唔係最後啦，你問我咧 ，Uber 講乜都冇用嘅、，Uber 實話有買嘅、，Uber 一定話有買，同你講啦。但佢同佢，但譬如佢幫嗰間公司買嗰間公司，最後賠唔賠俾佢咧？嗰公司可以唔賠俾佢噶嘛，大佬？ 嗰公司賠 Uber 可以自己賠啊嘛。 Uber 点会上身啫？如果保险公司唔上身 ，Uber 点会要自己上身先？到最后，佢转嫁 俾咩？ 如果佢而家做生意，如果佢转嫁唔到风险，佢唔会做得成啲。佢唔谂条桥出嚟转嫁呢个风险，佢点会做啲门生意啫？喂，乜都要我保，我做几件生意先保俾你啊，大佬？喂，撞死我啊，就赔10万啫，撞死。大律师100万，因为赔大佬啊，系咪先？你即系 Donna 坐喺 Mini Cooper 度死咗，同我坐喺佢 Mini Cooper 死咗，赔几个价钱争几远嘅大佬？ 争咗个小数点， 系咯，大佬，即系咪先？佢又系家庭支柱，又系妈妈，又系乜，又系乜，系咪先？唔系咯，英痴系咪先？嗰阵赔好多嘅大佬， 你都系喎啲嘢，香港命脉喎， 唔系啊，呢啲系咪先？即系呢样嘢，唔系啊，你问我咧，你呢样嘢系 Uber 由头到尾冇讲我点样赔。其实即系呢样嘢，你问我，所以咧，你问我，大家觉得 Uber 咧系打击的士界嘅害群之马嘅英雄有咩度咧？你坐个人咧，一定要话俾人知个风险喺度边度。如果唔系咧，你问我咧，我就觉得接受唔到。我譬如我揸架车，我当 friend 咪顺路兜埋你啊，阿威文翻屋企冇所谓。咁有咩事喐？咁我因为我系你系我朋友啊嘛，第三部 cover 到噶嘛，系咪先？嗰阵有咩喐咪你咪追我咯。但系去到 Uber 嗰度，我唔知噶。 喂，大佬，但系呢啲口同比较啫。 唔系佢当我系朋友咪得咯。 系啦， 唔系，但系你 车得啦， 系啦，你上车嗰阵时就系啫。你一有咩喐嗰阵时，告到佢冚家苦嗰阵时，佢就睬你都傻啦。 识鬼你？ 你记唔记得有一单案啊？譬如。有單案啊，有個係咪謝霆鋒啊定邊個喺機場嗰條高速公路撞死嗰、 那 個？拗停啊！撞死律师事务所条友啊嘛，佢都赔到扑街啦，大佬。不过我哋唔知几钱啫。 佢自己赔啊？ 咁有拍咩？ 唔係，咁最後都係要第 個係有 拍嘅啫，現所盤，你係咪先？咁你諗下，如果到一刻。你真係對咗前面嗰、那個嗰、那個係林新強， 好難賠。 你現所肯同你賠，我保證肯唔肯同你賠啊！撲街啲保險公司，你俾埋你買個保險㗎啦。喂，排你唔夠又要加錢，之前 cam 過加 loading， 架車係飛仔車又要加，哇大佬！ 係啊 係 啊， 你要買個掃把佬啊！ 唔 係 咯，你幾乎揸你幾乎咧要買架 Benz 500咧，你先至買到保險咁滯嘅。老實講係咪先？一係七人車又你俾人偷喎。系咪先？日本车又俾人又你飞仔车，我排你唔够又唔得，我做边台又唔掂，我扑街，系咪先？ 唔系唔到噶啦，保险。 唔系你最稳阵就揾阿妈，揾阿妈买架 Benz， 咁一定买保险啦。 我冇揾阿爸。 Yeah 所以你妈啲保险公司咁扑街嘅，点会赔俾你啊？大佬讲真， 唔系，但系总之有一日会个保险会自己买嘅。 系啊系啊，太老咧，佢又会加佢高顶噶。 系啦，你话系咪？你话系咪啊？嗱大家嗱，即系就系你自己买份第三保啊，都咁 Q 麻烦啦。你如果真系出咗事搭 Uber， 你揾保险公司赔彩，你都熟啦。佢讲真， 喂，咁但世界各地冇试过搭 Uber 挂柴咩？ 唔系，我嗱第二啲世界地方嗰啲法例我唔知，但系香港嗰条例咧，你问我咧，我都几担心咧。如果你搭 Uber 嘅车，你系乘客，你出咗事嘅话咧，其实咧你个保障咧系，我就好担心系少到不得了嘅。第二啲你美国、澳洲咩意大利乜乜嗰啲，我唔知第二啲。 送翻 好利 是俾你。 可能咁上嗰地方你上车仲 唔系？但系我系 Uber 老细，我会有咁多赔咁多咯。我就话俾人听，打 Uber 就 系啊，呢个公标嚟噶嘛。 你应该问你一句，我就会咁讲。如果我系 Uber 老细咧，我就会话俾人知我有几多，我赔几多，我话俾人知。到最后嗰阵时， 我赔条毛啦。 佢都可以执笠噶嘛，大佬 可以清盘噶嘛， 系咪先？佢唔系最后啊嘛，佢唔系最后个保险人啊嘛，佢都系要将个风险转嫁俾保险公司嘛。如果保险公司唔能够承受佢嘅风险咧，佢咪执笠咯。喂，佢呢间公司佢都系冇嘢嘅，佢冇资产嘅，佢得个 app 嘅咋，人全部都系佢嘅加盟噶嘛，佢冇嘅，佢得个四个英文字母嘅咋，佢冇嘢噶。系啊，佢有一对车喺度噶嘛。 但顺便讲埋，讲开交通咧，喂呢排有人讲得好行，中区要禁咗电车去，直头唔俾行。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好搞笑， 边有可能？ 唔系啊，喂，大家睇清楚单新闻啦。嗰个入品入去城区申请嗰条友咧，够入嘅咋？佢之前入嗰一单嘢系将解放军总部变做酒店啊，块用地。佢其实佢唔系申请，其实佢移送啫嘛。即系大家有少少城规嘅常识嘅程序啊。你 Raymond 同我都入得噶。我话佢就之前入，佢而家入嗰个啫咩咧？佢又将， 但系咁啊，好多人讨论。 佢就将咧中环区嗰度有啲地方用嚟挤电车路轨嗰啲嗰条条文咧 ，delete 咗咁解啫嘛。一个无厘头阿伯退休规划师定系退休 检查员嚟嘅。 系啊，不过大家啊，即系鸠搞啫嘛。真系鸠搞嘅单嘢， 因为而家任何嘢可以怼到政府嘅咧，每一个人都好热烈咁参与。 唔系呢啲话题定有嘅，不过就唔系唔 practical 嘅，同埋唔系你问我啦，刘爽话翻转头，我都同啲人讨论过呢单嘢嘅。中环有冇电车，或者系有冇私家车，其实系可以噶嘛？ 哇，冇电车死噶，我真系命脈嚟噶，大佬成碌嚟碌去。 冇私家车，冇电车，我会拣冇私家车咯。 唔系。嗱，第一，嗱，咪先咪先，嗱，讲两句先，有冇电车一样嘢咧？大家有公论啦，系咪先？ 讲 真，中环系肯定可以冇私家车嘅一样嘢，唔使去入我都知道嘅。 系，唔系你话你冇停车场，你做乜整私家车？ 旧年试过噶嘛，占中嗰时中环冇私家车噶。佢啲佔中嗰陣時咧，中環係冇私家車入到噶，所以中環係可以冇私家車入嘅一樣啫，唔使研究，唔使顧問報告，大家都知道咗嘅。因為依係我哋成功做咗一次測試，史無前例。 咩金鐘嚟嗰度？ 金鐘入唔到中，啲車入唔到中環噶嘛？嗰陣時係嘛？ 冇咗喎，冇咗喎，金鐘。 你即係證明根本上中環，證明中環係可以唔使俾私家車入咧，一樣香港係運作到噶嘛？ 係冇癱瘓嘅， 冇癱瘓噶嘛？中環都本身， 而且我都好開心添， 所以 係中環。 第一冇電車都得咯，之前都断咗噶， 咁系噶， 要冇车咪一齐冇咯。 我由头到尾都话香港系唔可以冇咗样嘢，香港唔可以冇地铁。 系啦， 系咪先？系啊，系咪先？呢啲你话冇私家车入中环冇所谓噶，原来大家发觉，喂，有咩所谓啫？喂，你第一空气好咗，第二我 Raymond 话斋可以行街喺中环去金钟，几开心， 心情好， 系咪先？系啊，冇啲空气几好，系咪先？咁原来啲老细都，原来整啲老细都去搭地铁噶嘛？原来 我哋鼓励再占中先， 咪咯呢啲。 好嘢，我都欣赏 即系 呢个， 因为空气好咗啦，心情好咗啦，人又开心咗。 你究竟真系好多人话，喂，原来中环系可以唔俾入，唔俾一次入系 work 噶 ，work 咯， 系啊， 唔系最紧要系好多人咧，本来会搭地铁由金钟去中环，金钟去，喂，由中环去金钟咧，因为嗰条路系畅通无阻，佢宁愿行唔搭地铁。 系啊， 即系仲对健康好咗添。 系啊， 好过瘾噶喎，行 系啊， 行喎、 啊， 其实真系五分钟嘅啫，其实真系唔可以五分钟嘅啫。 以前你有冇？以前 下嗰度行、啊， 唔系以前你冇谂过噶嘛？你冇谂过原来喺文茂可以一路行过去金钟噶嘛？ 系啦、啊， 行过去 行马路啊， 系咯，你行入边喎， 又要过翻 车，一条直路，喂，好快好过瘾噶喎，系咪先？ 好怀念啊， 系咪 啲 系啊？喂，就嚟一周年， 九二八 周年，你要礼啦， 大家好，点钟？ 好嘢， 启动， 好，转头。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馆。